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科长维伦佐夫近日接受国际电传通讯社记者的采访时说，朝鲜进行战略潜艇弹道火箭水下试射，来以现实证明了其能够击退外部侵略势力，并指出朝鲜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做出一切力所能及的努力。